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主体101年2012年4月15号，金正恩同志在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0周年阅兵式上一开始做历史性讲话，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瑞典、西班牙和新闻工作者联盟等外国和各国际组织就立即做了报道。世界12000多家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杂志和网站在黄金时间以特大新闻反复报道了金正恩同志的讲话，共有数亿人收听等，空前的新闻热潮席卷全球。后来，金正恩同志在每个历史性日子之际发表了不朽经典著作，共有180多个国家积极加以介绍和宣传，还以不同形式和方法广泛进行研究和普及等，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